第十集。 孟昭看着陆时琛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 护理院那次头疼是因为什么引发的？ 孟昭这个问题刚刚问出口，他就看见陆时琛闭起了眼睛，眉头皱得更深了，似乎头疼又开始犯了。孟昭赶紧停止了自己的追问。 算了算了，别想这些了，我不问了。 良久，陆时琛才睁开了眼睛。他看见孟昭在担忧地盯着自己，那眼神像是怕自己随时会被头疼折磨得死过去。孟昭的眉眼黑白分明，线条利落且漂亮，但吸引陆时琛的是这双眼睛里此刻透出来的情绪。那让陆时琛想到十年前在护理院里，这双眼睛似乎也是这么盯着自己的。与陆时琛对视，总显得有点怪异。孟昭移开了目光。 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 去过很多次了，不过是开些止疼药而已。 那要不就吃点止疼药，既然没有其他症状，只要抑制住头疼就没事了吧。 吃的太多了，早就对我无效了。 陆时琛看着孟昭轻笑了一声。 没关系，疼得再厉害的时候也有过，暂时死不了的。 别老死来死去的行不行？ 孟昭觉得自己都要跟着陆时琛一块儿头疼了，暂时是死不了，但总是冷不防来这么一遭头疼，而且止疼片还无效，那活着还真让人备受折磨呀。输的，孟昭想到了自己胃疼那一次，陆时琛去药店里给自己买的那些各式各样的止疼药。孟昭心想， 难道说就是因为所有的止疼药都无效，陆时琛才会把他们全都买了下来？ 就在这时，陆时琛把成绩单推了过来，手指点了点成绩单上的某一页，转移了话题。 对了，刚刚你下楼的时候，我仔细看了这些成绩单，发现这个班到高三下学期的三月份少了一个人。 啊？ 孟昭从自己的思绪之中抽离出来，他看向成绩单。果然，如陆时琛所说，高三上学期这个班还有45个人，而到了下学期，只剩下44个人了。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稀奇事儿，转学、休学或者到别的省参加高考，再或者出国，班里少一个人的情况太常见了。当时你出国之后，咱们班不也少了一个人吗？ 孟昭从陆时琛的手里接过了成绩单，往后翻了翻。 正是从少了这个人开始，赵彤的成绩开始下滑，是碰巧还是另有原因？许玉林。 孟昭看着那个从成绩单上消失的名字，决定回去之后要查一下这个叫许玉林的女生。陆时琛走到窗边，打开窗户通风。 成绩单的线索是怎么来的？ 一条来源不明的短信。 孟昭说着，打开了赵彤的第二层抽屉，里面存放着一沓像是值日表的材料。 我能看看吗？ 孟昭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陆时琛，又拿起那点材料，先是看了看正面，又翻过来看了一眼，这才发现这点白纸的正面是公司的值班表，背面则是赵彤演算的痕迹。这可能是赵云华当时专门从公司带回来给赵彤演算的废纸，他连赵彤的验算纸都整理得一张不漏。孟昭大致翻了翻这沓验算纸，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沓无用的废纸，没想到上面居然记录了不少赵彤的想法。赵彤显然把他的验算纸当成了日记本。从这间屋子来看，赵彤生活得相当的朴素。 看来赵彤也很爱赵云华，也许是看母亲工作太辛苦，他甚至连一本日记本都舍不得买。 陆时琛看完了那两条短信，并没有急着把手机还给孟昭，而是倚着桌子陷入到了沉思。孟昭翻看着赵彤在这些演算纸上留下来的字迹，出乎意料， 虽然是当年校园凌霸的受害者，但是赵彤留下的这些内容里却不太能看得出来痛苦悲戚的影子，反而处处都是为自己打气的内容。 还有两个月，加油啊赵彤，考上大学就能彻底摆脱这些人了。我妈妈说在她老家梧桐树是吉祥祥瑞的寓意，而且梧桐树身形高大，在秋天里很美。我觉得赵彤这个名字很好，他们不懂就算了。为什么连我同桌都要往我的课本上踩一脚？他明明平时对我挺好的，是因为害怕他们像对我这样对待他吗？有时候我也很好奇，如果我跟他们一样是旁观者，我会怎么做呢？我觉得周衍也许是好人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和他做朋友。昨天是我的生日，妈妈给我做了长寿面，我们都吃了，我们都会长寿的。 要不是这些内容中提及的细节跟自己了解的一一对应，孟昭几乎不相信这是一个因为霸凌而自杀的受害者留下来的内容。 赵彤怎么会自杀呢？从这些内容来看，赵彤是一个相当善于自我开解、苦中作乐的男孩，字里行间看上去有种无法被打倒的韧劲儿。这样一个少年，真的是因为精神崩溃而选择跳楼自杀的吗？ 孟昭往后继续的翻看着，赵彤开始倒计时了，他在数着距离高考的日子。孟昭翻到其中一页，停下来看着上面的字： 最后一次月考了，他们把我的笔全都偷走了，我跟前面的徐莹莹借笔，但是她拒绝了。有时候我也会恶毒地想，如果当时不帮她，让她也失踪了，会不会才是正确的做法？ 孟昭心里暗骂了一句， 这群混蛋。 他联系起了那张成绩单， 难怪最后一次月考赵彤交了白卷。不过这里提到的徐莹莹是谁？看赵彤的语气，这个女孩似乎跟她当年被霸凌的源头有关系。但如果徐莹莹是霸凌者之一，她怎么会不在被告者名单之内呢？还是说其实她就是那个带头霸凌的主使？不像啊。 孟昭的目光停留在了徐莹莹三个字上。 如果这个女孩是主使，那赵彤会选择跟她借笔吗？还有什么叫让他也失踪了？赵彤说的这个他指的是谁？难不成许玉林真的失踪了？ 孟昭把这些材料全都收起来，又搜查了屋里其他的地方。打开赵云华的衣柜，有一抹极为鲜亮的红色吸引了孟昭的目光。赵云华平时衣着朴素，从屋里的照片看，就算年轻的时候，他的身上也少见亮丽的颜色。孟昭把那件衣服拿出来，那是一件红色的连衣裙，似乎就是赵彤自杀时穿的那件，背部还残留着大量干涸的血迹，颜色已经成了暗红的铁锈色。 这件连衣裙到底是怎么经年累月的摧残赵云华的神经，才能让他在抓住一丝线索之后做出了勒死周衍的决定？凶手该是怎样一个善于掌控人心且谋划周全的人，才能借这样一个行之崩溃的母亲的手杀死了无辜的周衍，而且提前做好了后手计划，在赵云华失手后果断进行了二次行凶？还有赵云华勒死周衍是因为他误以为周衍是当年逼死赵彤的真凶，那真正的凶手又是为什么将目标瞄准了周衍呢？ 片刻之后，孟昭把连衣裙装到物证袋里，离开了赵云华的房间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